惹火苗，孩儿夜间起出头脑，一霎时想起了地龙老，今天我着用我酒歇，不扎不碰金钱钞，得吃得喝乐逍遥，有罪之下路相逢在大街遇见了，我儿认识破口吵闹，来了个刘公道，还把那此事两高笑，刘公道这小子不公而道，让我忍孩儿抓猫猫，喝烧酒命定对我晕头大脑，凶山不提应身带刀，提刀那孙儿假装小开门进将来偷盗，那鸡不叫我狗不叫我，里面的门听悄悄，只听得床头上有男女睡觉，不当是不碰孙儿与娇，趁此时来捉奸了，岂不是喊我进锅中举钢刀，提着他这两个人头地下跑，了不响杀错了，烈火越人越渺高，我两个人的头到我六公道，拉一过了点杯还好，有水之天王挥挥三束也难逃，我此一番天天对我人头不我要我二十年头我太还是好汉的一条 奴才，柳媒婆在大街我只对双柳尊一声，二公差你喜听从头，望羊儿结下了后，有谁知羊儿他惹下火油，我儿反对吧娘来后，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，说着说着起冲有刀，我一脚踩你个大跟斗，哎呦呦哎呦呦插了起来把腰扭，顺着那鸡鸣钩不住的冷汗流，二位公差慢些走，奴有眼来喜春从头，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，我与你铺床叠被共枕头，你住上若是阴公牛，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，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，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，我是绝不啊想羞 不动了， 走不动起来跑， 混蛋，我走还走不动，我怎么就跑呢？ 你走不走啊？ 我不走， 不走打死你， 打他， 你打我，好，你要不打我，我可护马你们。 好，这是穷魔呀， 给他圆一声， 请太爷吧， 有请太爷。 不是， 永道不走了， 与我打， 打死他也不走了。 哎，想奔新的马与他争起了吧。 太爷您的 丝毫是不行的， 嘿，真是清官的，刘公道 起

大不掉狗过来找我生这肚子气。 公公 哟，现在你还来呀？ 哦，是是。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呀？ 哦哦哦， 老爷子那儿早就问下来了。 哦， 我一直都拿好话给你折磨着，要不就 公公。 哎哎呀，这说两句好话又算什么？哪个不是交朋友啊？哎，你是来投文来了吗？ 真是。 哎，文呢？ 再次。 哎，你拿来呀，不用探探索索的。不但我这个人是交朋友人，最好办事了。日子长了你就品学了，你来了递给我，我递上去交差没事了，这算什么？这 哦， 我耶，这倒不错啊，外甥打灯笼照旧。哎，我说县太 公公， 那个差事你都带齐了吗？ 带齐了。 一名不拉吗？ 一名不拉。 嘿，罢了，真难为你，三天功夫全齐了，错过是你啊，莫怪两膀底子有能耐、 哎、 我真佩服你。 话讲。 哎，可是啊，哎，千岁爷可是天没亮就问你啊。 哦， 我可是一直的拿好话给你这么着。 有泪共哭。 哎，这那倒是不算不着什么呀，大哥。我可是在这会儿伺候您半天了。 哦，不敢不敢。 啊、这个哎，这是差事啊，应当是这么办。可是一样啊，好县太爷的话了，您还不明白吗？啊，这个文哎，您呢？就是这么个头发吗？ 不是这样的头，要怎样的头发呢？ 怎样的头？那是得问你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、 哦、 我拿话领着你，你怎么喊我装糊涂啊？你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？你不是为升官换纱帽吗？我们跑上跑下的跑回收靴子，自个儿花钱买，不是为你活着的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？可你这个人是怎么了？太难了！哎呦，你什么跟什么呢？这是。 哎 啊， 这里的汇票呢？ 汇票，我换了现银了。 在哪里呢？ 在我这儿呢。 拿来呀、啊！ 哎。您不是赏给我的呀？ 呸！金财旧贪， 有这个我还投得上呢。 滚了下去，岂有此理！ 哎，真是啊，拿话领着他，他跟我装糊涂，真是岂有此理吗？ 够！ 嘿嘿嘿嘿嘿，县太，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？我拿话告知你那玩意儿呢？这可是腐败的事情，我可不要这狗屎的，趁早拿回。 公公，莫非是贤亲吗？ 贤亲，哎，你要是这么一说，那我倒得揣起来了。 巧了， 可不是我吓唬你， 是是， 早就问你啊。 哦 哦， 还算是不错呀， 是是是， 这个差事啊都齐了、 哎， 就是你来的这个时候，这东西。 哎呀，晚了些。 谁说晚了？你再说一觉都来得及 呀。哎呀，不把无聊差事。 哎，你吃了点心没有？ 哎， 你不用敞着，到我这儿来，别挨巧味，我给你言声、 哦哦哦。 哎，上房吧，孩子们呢？哎，替我张罗点啊。县太爷来了、 哦， 先给他冲碗牛奶啊。哎，给他炸点年糕啊。哎，把我这冰糖莲子扔烂渣的给他吃啊。我可不陪你了啊啊、 哦哦 哎！我就不信你不花。叫你花就得花，请千岁爷。 哦， 指望出京落安然，在京出京居一般。 水户县公文一绝，当堂撤封啊！梅武县投文来了。 哦，梅武县投文来了。